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要讲一个朋友的故事。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她网恋奔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网恋不靠谱，包括我和别的朋友，一开始也都劝她一定要谨慎，甚至后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我们还偷偷跟踪了一会儿。但是现在他们真的成为了现实中的情侣，那个人也从一开始被我们怀疑，到现在变成了我们现实中的朋友。这让我觉得可能之前我确实存在太多的偏见，只能说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吧。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网上交友能注意安全，毕竟在有人网络奔现的同时，网络诈骗也是一直存在的。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这城市花灯初上，多亮的人被聚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有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坚强。 时间来到了8:0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我和水水一起搭档给大家直播这期节目。那么这期的话题，我们第一个时段是要聊一些书。 哎，没错。 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呢是侯梦婷，欢迎您。 对，欢迎梦婷。 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梦婷。 对， 有多老？ 来了好多次了， 对，来了好多次了，对， 对， 去年开始。 今天是4月1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又来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天。 嗯，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来说的话，第一天，每个月的第一天都是特别适合去定各种目标，然后去立各种各样的 flag， 对， 然后在这个月去荒废它的这样的一天， 是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梦婷，给我们聊一些关于这个自我治愈和自我鼓励的一些书，对吗？ 没错，我记得之前几次来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一个系列的图书，那今天其实带过来的就是这个终结篇了，然后是毕淑敏老师的一套 朗读者系列的散文文章。之前我们谈到了幸福，谈到了旅行，也谈到了梦想。那最后的这个终结篇，我们落脚在人生上。 人生上， 是的，也就是说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会上毕淑敏老师的一本新书，名字叫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 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 没错， 听起来还挺鸡汤的那种感觉。 我为什么每次来你都要这样说？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感觉听完之后孤独是灵魂的 必修 课。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挺对的。 你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会拿着那个牌子，你知道吗？ 嗯， 上面写一个鸡汤，然后打个叉，上街去那种， 啊、 就是反鸡汤的那种类型、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是这个路子的。 反鸡汤人士， 嗯，没错。 所以《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这样一本书是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一本推荐，对吗？ 嗯、哦，是的。 嗯，那我们就从这本书开始吧，因为今天正好大家也是在一个星期天去迎来2018年的四月， 嗯， 而且北京突然一下就暖和起来， 很暖和。今天早晨就感觉，非常的凉爽吧。早晨可能会有一点点冷，但我相信中午的时候，就是这个温度会提升起来， 感觉春天就这么不见了， 不见了，马上就要夏天了， 入夏的感觉。 对，北京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春天的城市， 完全没有春天的一个城市。 如果没有讨厌的杨絮和柳絮提醒着我们你要过敏的话，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到春天了。 嗯， 那在这样要入夏的时候，为什么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呢？ 对呀、啊，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孤独已经变成这个时代的一个共通词了。就是无论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甚至说往大了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一种孤独。就我们好像现在看起来的生活滚滚红尘，然后特别的热闹，被周围的很多的声音都会包围着，然后被信息轰炸着。 OK， 明白。其实我个人觉得在现在大家不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学们同志们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嗯、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呢？ 嗯，水水什么时候觉得很孤独？ 我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都很孤独是吗？ 这书太适合水水了。 我觉得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嗯， 对，尤其是在异乡嘛，也不在家这边、 嗯、 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孤独，但是整个一天忙下来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身边有朋友啊，对，这样子的。梦婷呢？ 但我觉得其实是分两个量级的，并不是大家传统当中意义上觉得说我只有自己孤单一个人的时候、 嗯、 才叫做孤独。 所以我和梦婷刚刚聊到的这种孤独是一种就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层级的、 嗯、是的 量级的孤独 是的 是吗？ 很多时候是 不算是必修课对吧？这个不是必修课、 啊、也是也是，所有的都是你自我的一种修炼，以及跟人情练达当中的一种修炼的课程、 嗯、 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可能身边人声鼎沸的时候，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我为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种孤独在。 所以其实实际上现在为什么孤独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征候，嗯，可能也是跟大家的生活方式和整个的生活 节奏 有 关系。 嗯， 对， 我觉得其实生活节奏越快的城市越容易让人感到孤独，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 对，因为 缺乏安全感，缺乏归属感。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你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节奏，就是你突然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很快、 嗯、 突然一下你就停下来、 嗯、 然后坐在家里的时候你会在想说哇哦，怎么这么孤独？ 对，而且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在喝鸡汤，不，就是真的是在喝鸡汤，养生菊。 我觉得你在讽刺孟婷。 我真的是在喝，然后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聊一些就是最近压力比较大的事情，然后就聊到了生活了将近快4年的北京，然后我们两个一致都认为，即使以后留在这里工作的话，也是会有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就是找不着边儿的那种感觉。对， 为什么呢？ 首先啊，这个城市很大， 嗯， 真的真的北京觉得太大了。以前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家里面从这边打到那边的车就已经很远了，来到北京之后觉得哪儿都不算远，就哪儿、嗯、因为哪儿都很远。之后还有一种感觉，是因为感觉北京这个城市我觉得外来人口还是比较多的，就它整体的这个感觉、嗯， 给人的一种感觉是没有那么的亲切感，对，所以让人没有一种归属感和找不着边的感觉，就没有一种在家的那种感觉。嗯，对，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8年的人来说就是我的生活的年是你的2倍啊， 两倍。对， 我个人觉得其实北京是一个特别让人有归属感的城市 啊。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伦敦，然后我也经历过广州，然后后来我愿意回到北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北京虽然地儿很大，但是你生活的区域并不大。 对， 非常赞同水水这个观点。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再其次是，就因为它全部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大家都是生活在北京的北京那儿。 北京 人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认同，而并不是说你从东北来，我从贵州来，所以我们就不是一个地儿的。我们其实都是在生活在北京的人。然后我觉得，其实再加上北京整个城市的那种人情练达方面的东西，我会觉得其实，让你觉得很有情感的归属感。你会觉得大家好像就是 都是有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感受。 对，就是我们讲的稍微大一点，就是我在北京真正的很多时候会有一种《论语》里面第一篇写到的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然后“有朋自远方来， 不 亦 乐 乎”的感觉。 对， 它永远会打开你的眼界，给你带来新知。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人 大家听得出这个年岁的对比啊。 对， 就是， 所以感受不一样。 在这儿我是最年轻的，一梦是第二，然后梦婷是 所以我是 梦婷给了你一个大大的白眼 吗？其实我是觉得 2位数。哎，很夸张。哎， 对啊，很吓人啊。一头冷汗。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有点赞同水水的那个观点。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来说，大家其实可能没有特别强烈的所谓家乡感。就是其实你从你上读书的时候开始，你出来了，融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环境，但其实那个所谓的家乡是你心里的一个依托，但你不见得真的回得去了。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思维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我跟你说，现在我很多时候感觉什么样呢，就是我感觉我回到家乡更孤独。 回到家乡更孤独。哎，你别说，上一次我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因为他马上就要去英国留学了，读书，然后他说我现在只要每次回到家，我就觉得我那个房间像宾馆一样。他说我甚至我连我的行李现在都不需要打开，就是把衣服放到我的衣橱里面，直接就打开行李箱，然后过几天哎我又合上，然后又回到北京之后，我又要开始学雅思啊之类这些东西。 对啊， 对，他说他感觉自己的家像宾馆。 哦，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但是真实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综艺节目的制片人，然后真的是要到处的飞，然后一录制节目的时候就熬夜到凌晨2-3点那种。 电视民工。 啊，是的。然后一女孩，然后她就是在北京，但她是南方人，湖南那边的。然后她说好长时间，一年之内基本上没怎么回家，但是她有带父母一起出去旅行过。结果有一天她妈妈给她打电话说，哎，你是不是好久不回来呀？你屋子里那个床我送人了。这是真事儿。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说一个相同的笑话吧，这个笑话更真实，因为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我开始读大学以后，我妈妈就跟我商量，她说你已经读大学了，她说因为我们家以前那个屋子并不宽敞，然后呢我妈妈就把我外公外婆搬过来和她一起住了，以后她就说反正你也不在，你回来就睡沙发呗。然后呢我每一次假期回家的时候，我是睡客厅的沙发， 就是回家还不如在宿舍有一张床。 对，就每天早上他们就会在我面前来回的走动，因为那个是客厅嘛。然后紧接着换房子的时候，我妈就跟我商量，她说那个你的那间我就做成书房，然后呢给你买一个沙发床，然后呢你不在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叠成沙发，然后呢你在的时候我就把它弄成床。然后我前两天回家，我刚到家，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我不在家，我在西藏，然后他去西藏旅行了。 哇！ 然后去西藏旅行了之后呢， 好酷。 对啊， 我回家就发现没什么太多朋友。你明白吗？因为 就是以前的高中啊初中的那些同学和你很久不是一个圈子的了。 对 对， 然后你会发现家乡就是变得就是很多地方你也不知道了，然后你所认识的那个家乡好像和现在的这个家乡又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我总感觉就是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要拼命的抓， 然后呢，是因为你知道他在离你越来越远。 嗯，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的地方。 地方，对。 对。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每次回家的日程基本上是固定的，可能有五一、十一或者是春节假期，但加起来实际上总总算算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嗯。 所以我现在回家可能会有几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比如说我会约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我要回一次我的高中。嗯。然后呢，我要去吃一个。 天哪，你一个在北京待了十年的人，居然还。还有这样的情绪去高中吗？ 一定要有这个仪式感，然后一定要去某一个就是街角的小店，就你在读书的时候一定会去吃的某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在外地，就是除了家乡之外的其他的地方，我们统称外地啊。在这里要加一个偏正定语，你是吃不到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吃到了那几样，然后去过了那几个熟悉的地方，你会觉得心里那个认同感，那个不安感会落下来，你会觉得啊，这个还是我熟悉的地方。等到其他它街道变了，楼房变了，那个感觉可能会对你其实冲击蛮大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些方法都是在类似于抵制一种内心的孤独吧，我觉得。 没错。 对，尤其是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生活久了之后，回到家乡的那种感觉，确实有一种亲切感。同时，我其实我每一次从春节吧，就是从这个春节回到北京之后的感觉和以前不太一样，因为要毕业了，就是回到北京总是有一种不像以前，就是啊，我就在这上学，然后我理所应当就应该回来。现在就是有一种小小的仪式感，然后心里离开家之后酸酸的。对，而且我妈妈当时把我送到那个机场的时候，对我心里特别酸。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对， 但是我前两天读到一句话，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他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和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最终都是为了一场场的分离。其实人生确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 本来死亡就是一个最终的分离。 对， 然后你人生当中不断的这种分离， 经历无数个分离。 所以其实在毕淑敏老师的这本书当中，他是怎么样去定义这样的一种孤独呢？ 实际上我刚刚前面有在讲这本书，我们它定义的是人生篇嘛，前面幸福篇、旅行篇、梦想篇，最后落脚是人生篇。我很喜欢毕淑敏老师书中提到的一句话，我也把它单拿出来放到我们书的封底了。他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要为之找到一个意义。可能大家会觉得又有一点鸡汤了，但是很多其实打动我们内心的东西是需要你去慢慢品的。我们每次就是说，刚刚我们也在水水也在说，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好像其实就是在找这个意义。然后就很让我怀想到一部十年前的电视剧，又暴露年龄了，叫《士兵突击》。 哎，我都不知道。 哎呦， 是王宝强演的。 是的。 为什么你不知道？我都知道。 没有听说过那个年代，我不太知道，可能太小了吧。 孟婷又一个大大的白眼。 那个电视剧其实应该算作中国电视剧史上的 一个奇迹 ，而且是里程碑的概念。一群男人的，其实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戏。 对， 他没有任何一个女主角。然后那里面其实就有一句话，他是在讲，他是其实2007年吧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是引起了社会的一个广泛讨论，创造了一个词叫钝感力嘛。然后他其实里面就有在说，什么叫有意义的活，什么叫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是什么？就是有意义。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场景一直给我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它有一个叫草原五班，这个里面呢只有五个人。其实他们这五个人，这个当兵的嘛，这五个人就很像被放逐了一样，他们是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远离了大部队的那种训练，那种集体感，只有他们五个人在这儿。他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供应的厂，他要看管地下通过的那些油道管道。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驻守的感觉。但是远远就是像是被放逐了，没有任何人管你们，你不用出早操，然后你可以每天就是不用起床啊，然后你只要定时的去看一下那里就可以。所以其实人一旦没有了那种强烈的约束感，然后被放逐到了那里之后，其实人的那个心情是特别极大的落差。没有人来管你，就是 没有人来管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人们把你淡忘了，你在这里存在与不存在没有人看到了，什么叫人生的意义他找不着了。所以有的人在写小说，然后有的人在打牌，甚至有的人在学象棋，就是整个他已经是被人忽略到了一个角落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士兵许三多他到了那里，他带了一种傻的那种，大家觉得是傻的那种新兵的笨笨的坚持，没有人来管他，他早晨自己去出早操，然后自己背着那种厚重的石头，然后去跑那个拉练，然后去越野，然后他就是那种感觉把所有人都给带起来了，突然觉得我们不能混日子了，如果我们混日子，总有一天日子把你给混过去了。然后他们就是几个人修了一条路，然后是那个用石子铺了一条路，中间是一个红五星，那这里有一点正能量了，但是就是整个那个飞行员从空中就能看到一个地标的红五星，然后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上面的关注，然后慢慢大家就觉得其实可能说你把它树成了一个典型，但是实际上它就是感觉一种很像肖申克的救赎，就是这个人如果他是一只飞鸟，无论你把它放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这个笼子是关不住它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像当兵一样给你放逐到某一个地方，但是当你在不如意的环境当中，或者你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时候，那种没有人来管你没有人来想你的那种孤独感其实能够浓重的包围你，在这个时候人生没有意义的，没有人来告诉你你应该接下来怎么办，你需要自己找一个。 我之前也是读过一本蒋勋写的书叫孤独六讲，他那六讲其实都关于孤独这个主题，然后他其中有一个段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觉得在一个小孩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是你作为父母来说你一定要去成全他的那一份孤独，因为每一个小孩大概在可能在花季 十三四岁的时候， 花季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是小学五六年级，他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生理啊心理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从一个儿童渐渐的会成长为一个少年，然后当一个少年具有一定的少年心智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很多时刻感到自己非常孤独。 哇，真的吗？ 怀疑了。 哦，开始怀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了。 肯定是，你回想一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特别是比如说小学毕业那会儿， 差不多， 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特别孤独。 对。 然后蒋勋有一个观点，我其实印象很深，他就说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成全这个人的孤独， 没错， 你不要扼杀他的孤独，也不要让他觉得孤独是一件多可耻或者多不应该的事情，你要让他为他的孤独而骄傲， 没错， 而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他才能培养出一种我对待孤独的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我能够和他好好的相处，就是现在经常说到的这个心灵鸡汤的金句前十名的一句话，就是要和自己和解。 要和自己和解。 对，其实我刚刚水水说这个我很有感触，就很像那个梅丽尔·斯特里普说的那个把心碎变成艺术，其实就是把这个孤独融入到你自己当中，变成你一个生命的养料吧。 没错，那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23，您正在收听的是活力982的青年说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没错，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 那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孤独，我们听一首稍微轻松一点的歌吧。 好， 等半点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OK， 那接下来还是青年说，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回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活力九八二，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孟婷。 嗯，我们欢迎磨铁图书的图书编辑和项目经理孟婷同学。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孟婷。 嗯，要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并且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通过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了解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更多的关于年轻人的资讯。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特别是如果是通过广播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陪伴更多有趣的年轻人。 是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入这个房间，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啦。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孟婷，聊的是一本毕淑敏的新书，叫做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我们刚刚花的时间一直在聊孤独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会在想，就是往下进入一下，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其实最近啊，就是我刚刚前面一直在说的，就是孤独这个词儿已经是一个广泛应用的，大家都在说的一个词汇。其实前一阵儿，比如像周国平老师啊，其实大家都很多类似这种图书，比如说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孤独是生命的繁华。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关照的是一个所谓人生，关照的是你的灵魂和内心。所谓的灵魂，其实也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这种感觉。其实我反倒其实想在这里突出一个重点，就是想聊一下我们这个朗读者的这个概念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说，人生一场，一期一会嘛，以文字作答，以声音来交流。所以我们四本书都是邀请了不同的朗读者来进行朗读。那幸福篇的时候叫幸福的香气，所以他当时邀请的是一对夫妻，也是在喜马拉雅上特别有名的何家林晨。然后第二本呢是旅行，是为了抵达内心和远方，然后我们要找的是声音特别清亮的邵一贝。然后第三本是是关于梦想了，生命因梦想而沸腾，我们找的是北大的2017届刚刚毕业的三个研究生，现在也全部都是我们新闻行业的从业人员，就非常的优秀。而且前一阵时间的时候当当评选，这本书还获了奖，和毕老师一起，所以我们还都蛮高兴的。然后第四本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我们找的是我自己个人特喜欢的，也是水水这边有推荐的，是湖南卫视现在特别大热的一个主持人，叫梁田。 师姐 啊，师姐，对 对，然后其实就是用有声的方式，用声音来把这本书传达出来， 传达出来。 就我们其实一直在提倡一个概念，就是经典的文字值得记录，值得珍藏。 对，而且现在大家好像普遍更喜欢听了。 对，更喜欢听。我现在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叫十点读书 啊， 广告费可以打过来。 然后他就是我不能说 好书共读， 对对对，我不能说每一天都听他的吧，但是有时候他推送的时候，我就会听一下。对对对， 我现在其实有在跟他们合作，也有在就是要读一读这些，读一读这些，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有在聊这些当中。 对 对，但大早上呢逼着大家读书，确实是感觉有点难为大家了。 三月不减肥，六月怎么办？四月不读书，后面怎么办？ 所以现在已经是四月了，而且四月的第一天就是人生的两大事啊，减肥和读书，抓紧起来。 好，那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然后让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加咖喱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Hello， 大家好，现在时间是来到了8: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我是水水。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视频直播，并且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更多有趣的年轻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来自磨铁图书的图书编辑和项目经理孟婷同学， 欢迎孟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年轻的老朋友孟婷。 好，年轻的老朋友孟婷。孟婷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本书，是来自毕淑敏老师的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那在前半个时段当中，我们一直聊到的是孤独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 那在后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会请孟婷来比较详细的给我们分享几篇文章，好不好？ OK， 好的，没问题。我其实就突出两个吧，我个人很喜欢的文章，其实是毕淑敏老师很经典的文章系列当中了，所以可能大家很小的时候就有读过。我举两个吧，其中第一个叫暴雨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我觉得对一梦现在正在找工作还蛮合适的。 是吗？ 对，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她可能前期背景我们不交代了，那可能她就是在上一个成人的这种课程的辅导班，那比如说她是要面对一次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的时候大家就是正常的，你比如说早晨8点啊到下午4点你去上课了，我就讲一个概述啊，不是说全篇的那种正常的朗读的样子。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正常去上课，很努力的样子。突然有一天下了很大很大的一场暴雨，早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会想，哦，下了这么大的雨，我要不要去上课呀？然后这个时候心里默默的在想，但是他想，那我还是出门吧。出门其实他就后悔了，因为街上已经没有人了，然后雨下得特别大特别急，他的雨伞也折掉了，然后全身也湿透了，特别特别的狼狈。然后一步一步往那个就是教室去挪步的时候，他其实就在想，满腹的牢骚，其实心里也想了很多，为什么我的前半生这么的失败，然后为什么我这么的愚蠢，肯定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来上课，我一个人要来。但是已经行进到半途的当中，他就坚持到了那儿。到了那儿的时候，门卫大爷给他接待了过来，而且很吃惊的跟他说，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来了。然后他当时就是真的是喝着一碗那个姜汤水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在说， 保温杯装的是吗？ 里面没有放枸杞。然后就是默默的在说，是啊，只有我这么傻，这种雨天还来。那个大爷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小姑娘，你知道吗？这个暴雨就是一个筛子，真正有勇气可以坚持的人，就是让这才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个暴雨这个筛子把其他懦弱的胆小的人都筛掉了，你要相信我，只要你一直这样，你一定可以的。 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老师也被筛掉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你不要跟任何人去比较，你要的是你自己。其实没有任何人是你一个成长当中真正的参照物，就像我们上 小学或者初中甚至高中阶段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们是没有很清晰明确的自己的概念的。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有任何的独特之处，我所谓的我自己都是跟别人横向纵向比较来的。我比 A 漂亮一点，我比 B 学习好一点，然后我比 C 英语读得好一点，我比 D 作文写得好一点，这些 ABCD 比起来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一篇文章写的，就是说有一个心理小组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幼儿园的就是一个班的学生去做一个实验，把糖放在他们的桌子上，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不可以吃，然后你们要这节课完了以后才可以吃，但是也没有强行的规定说你就是不可以吃。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就真正的是按照他们说的课后才把糖吃掉的这样的小孩，然后在他们后期持续的追踪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成功的几率会比吃了糖的小孩的那个就是成功的几率高很多。 高很多。 对，就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控力， 自控能力， 然后同时也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现在的小孩，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是越来越发达了。然后我因为我在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一些，因为我现在有我这个年龄的就已经开始当妈妈了，有挺多的了。然后他们从一开始，就像我们节目有一个我就是我们台有一个小雨这样的主持人，他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一个人，就是他现在已经怀孕8个月，他还是在坚持在运动在锻炼。然后他跟我也聊过天，他就说，就是我觉得他是想给自己孩子做一个榜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受父母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影响。对，我觉得他可能会以后这样的自控力啊，或者是自律这样的能力会更强。 对，但是你会发现确实是那种，就他真的很执着，然后他不计一切的阻力会把一件事情做成的这样的一种人，其实真的很容易把这种经历和感觉复制到另外的地方。 对， 就比如说拿我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不需要暴雨晒，小雨就够。 你是怕压垮了你的发型吗？ 就只要天上没太阳就不是上学的天儿 啊。 知道吧。所以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把这种持之以恒的感觉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也就很容易就是做事情很容易中途就半途而废。 所以其实特别好的一点，就接刚刚说孩子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是现在的这种教育可能是它的种类庞特别多了。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更关照内心了。就很小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父母需要陪伴了，而且它是陪伴的同时，它可能更深入更深层次，你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传统意义上就觉得小朋友他 对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对 他想的就是越来我前一段看有一个综艺节目，是叫什么来着，超人妈妈吧。我觉得那个还挺那什么的，就是那个黄圣依，就是当时有一个问答嘛，说那个问他们家的小朋友安迪说月亮上有什么，他就理所当然的以为就是孩子会说月亮上有嫦娥有小兔子，但是孩子说有行星有飞行器。就实际上他那个脑洞开的，或者说他的思维方式，其实不是我们大家意义上觉得几岁的小孩子可能会想到的，这也是父母不断要学习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小孩其实基本上不会思考孤独这个问题，就你没有见过哪个小孩说我很孤独，对吧？孤独总是要等到大概青年或者是有点恋爱经历之类的时候。 对，就像你说13、14岁的时候。 对 对， 我觉得是因为小孩的脑洞很大。就他随时觉得无数的东西都和他在一起。 对， 就把你一个 有无数的可能。 对，你把一个小孩放在那儿，他觉得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直播间，他会觉得显示器和他在一起。 对， 然后电视和他在一起， 他可能会对这个屏幕玩一上午。 对，就他觉得什么都跟他在一起。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人长大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把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剥离出去的过程，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显示器就是显示器，它是功能性的。然后我们会觉得越来越不重要的东西就全部剥离，然后剥离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孤独越来越多，是因为能陪伴你的东西越来越少。 没错， 对， 还是回到那个《士兵突击》里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物叫成才，然后他里面其实跟那个许三多是对立的人物嘛。然后他其实里面说了一句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他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奔着一条路的一个目标直走的人。然后我就是长成了一棵树， 曲三多你是一个根深叶茂的一棵树，很茂盛繁盛似海的感觉，但我是一个为了那个目标往前走，我把我自己的枝枝蔓蔓全砍光了，最后我变成了一根电线杆一样。 嗯， 所以我现在要走了，我要去找我的枝枝蔓蔓了。这个其实很像刚刚说的那个感觉， 但电线杆不是在这个时代更容易成功吗？够专注啊， 看你所谓的怎样的定义。 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任何其他了，等你回过头你来感受你所谓的成功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所谓的人来跟你分享，然后你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来做一个支撑。当你累了的时候，你可能说我喜欢音乐，我能给自己一个放松的东西，你已经任何其他的全都没有了。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你这个目标去服务的，可能你把它当做一个竞技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最开始的那种乐趣感。 对， 世界也没有感觉像小朋友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在你面前轰然打开的感觉。 但是我其实想开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那个话题挺好，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整个现在的就是社会也好，还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好，对两个人会比对一个人友善。 对两个人会比对一个人， 你会发现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和你有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生活，生活的节奏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就比如说之前我在节目里面好像也提过，就是我非常非常反感某火锅店，就是在我在很多客人一个人吃火锅的时候要抱一个熊在他的对面坐着， 我觉得是更加突出了那种孤独感。就是 对，我就觉得说我之所以一个人来吃火锅，就是因为首先我爱火锅，其次我不想有人陪， 我享受一人食的感觉。 对，因为如果我不享受一人食，我是想有人陪的，但没有人陪，我会点在家里吃， 是 我不会跑到你火锅店来吃。 对， 我之所以跑到火锅店，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是一件 OK 的事情， 我不想跟别人分享这个美食。 哎，好像是在网上那个孤独量级当中，一个人吃火锅是第八还是第九来着？ 对，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服务员搬一只熊在你对面坐着的话，这个孤独量级应该能提升个四五名吧，我觉得。 哎，我也觉得。对，确实是本身我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喜欢吃这个火锅，然后你对面放个熊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吧。 对， 第二个，你买电影票的时候，如果你买一个人的座位，会有很多座位上的限制，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买两个人的话，你买在哪儿都行，但是你经常买一个的人， 所以水水 你是一个人看过电影， 怎么有这么多经历 感？对，就是因为我现在大多数时候，很多数时候我是很喜欢一个人干一些事情。 就是以前会喜欢吗？就是在以前吧， 我觉得以前我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到，但是现在我是越来越感觉到。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根据就比如说订票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商业服务跟上来了。 嗯， 然后我觉得商业服务跟上来了以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让我觉得是一个商业的误区，但有可能商业的人会觉得是他们一个利润的增长点吧，就是他们有意的去关注或者有意的去消灭人的这种孤独感的形式，其实反而是在加剧一个人生活人的这种麻烦的程度。就比如说你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如果你是两个人，你随便怎么买都行。 嗯， 如果你是一个人买，你不可以买两个位子连在一起，旁边隔一个的位置。 嗯， 你不可以。 对， 你只能挨着他们买。 是的， 我知道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人生活让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但人家所谓的方式其实蛮柔软的，他是告诉你一个人也挺好，但是两个人会更好。 对， 不要。 但其实也跟这个城市的环境有关系，比如说北京就是很热闹的，他就喜欢呼朋引伴的大家这种感觉，相对可能是关照一个人的话，上海会好一点点。 嗯， 就是一个人去吃饭可能是蛮普遍的一件事情，就街角有很多这种小店，就很适合一个人坐在那儿，我吃一个下午茶或者吃一个 brunch 这种感觉，甚至是一个宵夜。 对，所以你最近是一个人生活吗？ 嗯，最近不是，宿舍只有我们两个女生。 OK， 我有前一阵儿吧，就刚回到学校的这一段时间，刚开学的时候是我先回来的，生自己待了一个星期，感觉自己有点抑郁了，就是那种感觉，不喜欢一个人待着。所以刚才水水说，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吃饭，是我目前来说我有点接受不了的。对， 你还小， 我还小。 你这样回想的话，好像给我带来最大孤独感觉的时候就是大学 啊。是整个四年吗？还是就在大四？ 就是好，我觉得孟婷的经历应该是跟三个女生住在一个宿舍里，然后面和心不合，然后就觉得表面上大家都姐妹相称，但实际上非常的孤独。 大 白眼。没有，其实我们学校都挨着嘛，咱们都在那一个片区，感觉也是被流放了一样的学校。 就庄里嘛。 对，然后我的宿舍其实环境稍微特殊一点儿，我这要从我们学校的背景讲起。在我们读书那个时候，80%是北京生源，就其他所有的外地的省市一个系可能只有一个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寝室是六个人，除了我之外剩下的五个都是北京人， 所以他们基本都不住， 就爱回家。 大一的时候他们只是周末回家，大二的时候每周还会其他回去一次，大三的时候每周可能回去2到3次，大四不住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孤独感是慢慢累加的，如果从大一开始他们很多人不住的话，我会申请调寝室，我会跟其他的这种人一起，其他的就是有外地省市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每天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说嘛，你大学时候的朋友是宿管老师随机安排的，给你安排到哪个寝室谁和谁关系就很好，但是这个孤独感是慢慢累加的，一点点开始的，它是慢慢的抽离你的。开始可能觉得大家还都在一起，那我周末的时候我再去找一个其他的小伙伴就 OK 了。后来你每周的时候你回家一次也无所谓啦，这一天我自己吃饭就好了。慢慢慢慢下来，你可能变得人都没有那么开朗了，你不太去说话了，而且这个时候你也不太容许另外的人再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了。所以那一个阶段真的是想想是蛮孤独的，还蛮心酸的。我如果下午4-5点钟要出去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宿舍的灯打开，然后我晚上回来的时候站在走廊里看到上面一个灯是亮的，假装屋里有人在等我。哇，好孤单怎么办？ 就是给自己加戏了， 真的。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一个人的狂欢。我其实反而是觉得在最后啊，就是孟婷，因为今天介绍的是这本《孤独是来自灵魂的必修》，是灵魂的必修课。可不可以再我们分享一篇就是具体一点的文章？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暴雨筛的那个例子还蛮有趣的。 挺好的，对。 好的，那另外一篇也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好像是在我们初中课本当中出现过，它叫做《离太阳最近的树》。 离太阳最近的树， 没错，他是在讲，因为大家都知道毕淑敏老师几十年前他曾在西藏阿里当兵，那个时候才10几岁，就是那种哇，真的又是一种放逐感了，就天高地远，而且是在一个女孩最美好最应该绽放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年纪，突然的时候是冰川雪原，甚至是有毒蛇猛兽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是在那个西藏阿里当兵嘛，而且尤其是那个年代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要差很多的，甚至就是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取暖，可能他们需要到了那儿的时候勤务长会带着他们，好有年代感的名字，勤务长带着他们说我们要今天去上山砍柴，然后他又觉得哇，这个阿里那个地方光秃秃的， 我请问一下砍柴是什么呀？ 怎么办呢？我也不懂。要去砍柴火来烧火， 因为说实话我们自己没有砍过柴。 对啊， 确实是 的， 不可能砍过柴，我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我们这个， 我们只听过10年砍柴。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吃惊，什么是柴啊？然后就上去之后其实就是红柳树。这个就是所谓离太阳最近的树嘛，然后因为它海拔很高，当然也是有一种夸张的成分在，然后就是那个红柳树其实它是稳固水土流失的，它的那个根系是绵延万里的，你看到的只是上面的一点点，但底下是盘根错节，它深深地扎到了那个土里，然后网留住了整个固定住沙丘的那个水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环境特别的恶劣，而且没有很直变的那种上山的交通方式，所以如果你运送柴火上去，耗费的是国家大量的物资、人力和财力，所以只能怎么办呢？最便捷的方式，砍柴，砍这个红柳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光砍它的上半部分是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根系的，所以你要用炸药 啊， 把它的根连根拔起。然后就像一个巨大的，我很喜欢他那里面描述那种感觉，就很像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感觉，一棵红柳树轰然倒下的时候像一个恐龙的骨架一样。 哎，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从它大概就是离土面的那个距离砍下去呢？ 砍不动的。 哦，砍不动。 砍不动的，因为我在想它那个底下是盘根错节，那个根系绵延了很远的地方， 就砍不动，所以就必须得炸出来， 炸药， 而且是连根拔起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为后来造成了很多的隐患，你可能有水土流失，可能有固化的这种，就是那个感觉就像一个苍凉的那种恐龙的骨架。大家可能我们现在看很多景物的时候，大家爱说一句话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很多植物可能它没有情感，都是我们赋予它的那种情感，但其实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种苍凉感很大。对，所以其实那是也是另外的一种孤独，另外的一种人生感。 对，其实我是觉得现在人们面对孤独来说是很容易饮鸩止渴的，就是你觉得自己待着好像觉得很孤独，然后你就得非找人陪着，然后你殊不知其实找人陪着你更孤独 啊，我有这种感觉，对， 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年岁也是到了快奔三的年纪了，就不快奔四的年纪了， 没有， 然后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效率最高，然后同时呢你会发现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你能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然后反而你就是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看着他们就是觉得自己也没有 置身事外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真的是在一块儿。我觉得可能人都是一段一段的，所以我觉得毕淑敏老师这本书可能会不会是给每一个年龄阶段或者每一个人生阶段的人都会有一些启示，来告诉你说其实孤独是不同的东西， 是的， 你现在面对的孤独可能并不是别人的，但一定是你自己特有 的。对的，就像刚刚水水在说的，就是孤独这件事情不是可耻的，而且它是一个并不能说是通病，但是它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看起来每个人身上它都叫孤独，但是划到每一个不同人身上是有自己的纹络在的。 嗯，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孤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一本书的方式去找到应对孤独的方法，或者说干脆就去享受这样一份孤独。 是的，不同的年龄经过不同的人生阅历，你的孤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你与他和平相处，与他和解，甚至是灵魂当中这个所谓的必修的课程也是不一样的，都是独家定制的。 对，所以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的一梦，在你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孤独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也想一想啊，就是在你的人生阶段，你觉得目前来说你觉得最孤独的是什么呢？最孤独的时刻，或者说你现在最烦恼的一种孤独感。 最烦恼的一种孤独感就是现在大家普遍都很焦虑的找工作吧，就是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在周围就是大家彼此谈论的时候，是我们都在讨论这个找工作，但是我感觉大家可能比如说像和朋友啊，就是现在都在找工作，这样朋友之间或者是我们就是同学之间讨论的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就大家好像都虽然都是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各自的一些感觉都是在为自己着想的那种感觉，是让我觉得很孤独的。 嗯， 对，不是说自私吧，这个谈不上自私，我觉得， 嗯， 就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嘛，所以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焦虑，所以也是在跟我那个舍友在聊天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就在说，这个时期只要度过就好了。就会好很多，而且自己会成长很多。 嗯，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最大的孤独感，就是在找工作期间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吧。 嗯，我觉得可能这个还不单单是孤独感，我觉得可能还会伴随着紧张感，然后焦虑感 都有， 然后失落感， 嗯， 然后通通的把它就是集合起来以后，像一个阵一样的就把你布在里面， 布在里面。 对， 一个场里， 对对对对，尤其是在，而且也不是在家那边，父母都不在身边，所以而且这个时候你特别不喜欢给父母打电话， 嗯， 对，你不喜欢把你的负面情绪去跟他们说，或者是遇见什么困难跟他们说，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说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不跟我聊天呢，但其实不是，就是那个心情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跟他们嘻嘻哈哈的去说话，对，就很压抑其实有的时候。 但其实我会建议如果你的父母是那种就不是那种特别想不开，就是会和你一起烦躁的那种，就是比较就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多和他们分享。 嗯，是这样，我父母就是他很想得开，就他对我没有什么就是太高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怎么样，没有。但其实我可能是会就是不愿意太把负面的情绪去给家人宣泄，就这样的。 我接着一梦这个说，其实他给我说的还挺有感触的。就为什么大家其实现在你身边有很多朋友聊着你也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孤独。其实是因为双方我们是在交流，但是可能我们倾听的和诉说的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就像之前大家有在说什么要叫做最高级的喜欢，就是你喜欢的我是我喜欢的我自己，就是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你说的那个或者说你欣赏的那个跟我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我们想要的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反倒会加剧这种孤独。 嗯， 对。 而且其实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就是我读过一本书叫做爱的教育，那本书的名字是叫做然后呢它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其实作者认为爱是一种能力， 没错， 就它其实是一种你需要去训练的能力。就现在很多人不是一直在说自己爱无能吗？然后这个作者就指出的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培养自己去爱的这种能力。然后其实孤独也是一样， 是 就是孤独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然后你去应对它的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觉得与其不停的去要找人需要陪伴，然后不停的去借助各种各样的及时行乐的方法，却好像貌似在表面上消除这种孤独感，还不如真的去提高自己应对这种孤独感的能力。 对对 对 比如说去专注的做某一件事情，就你不一定要读书，对吧？你运动，然后对 听 一段音乐， 看一场电影， 对，看一场电影，然后你自己专注的去把自己投入到某一个事情当中，形成一种心流。就是那种对，就 flow 就是那种你因为做某件事情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习惯这样的一种孤独。 对， 我们其实也是在强调，在说你要学会与自己独处，给自己预留一段空白的时间。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孟婷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最后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总结的陈词，推荐一下毕淑敏老师的这一本《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吧。 好的，那其实《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是毕淑敏老师朗读者系列的终结篇了，也是毕淑敏老师关于人生、关于孤独的一场温暖的感悟。所以回首来时路的时候，从幸福当中遇见旅行，自梦想处关照生命，人生一场一期一遇，用文字相遇，以声音作答。当我们品味灵魂的孤独的时候，就宛如照见了生命深处的悠悠光亮。 嗯，好的，谢谢孟婷，也谢 谢 孟婷为我们开启了4月1号这样的一个非常文艺的早上。 是的， 孤独并不可耻，但是不会应对孤独就需要努力了。 嗯，对，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在整点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了。第二个板块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哎，还是挺轻松的，就是那些年我们都养过的这个宠物。 对， 好的，那在进入到正式主题之前呢，我们也是放一首轻松的歌。 OK， 再次感谢孟婷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孟婷。 嗯，好的，大家再见， 拜拜。 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啊。 对， 我们的第二时段 是的， 将会请来海洋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宠物的那些事儿。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982的青年说。 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往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我们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当中呢，我们会推荐更多关于有趣的年轻人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指的年轻跟年龄没有关系啊，是此刻的心理活动。那在刚刚的时段当中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图书编辑为大家介绍了一本叫做孤独是灵魂的必修课的这样一本书。然后紧接着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摆脱一种孤独，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养条狗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主题呢，就是那些年我们养过的宠物。那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海洋。 Hello， 海洋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海洋。大家早上好。 海洋是来自哪里？为什么今天会想着和我们来聊宠物的这样一个话题呢？ 是资深的宠物爱好者吗？ 也并没有吧，其实小时候养过一些宠物，养过两只。你看今天穿的衣服其实也跟宠物有关。是， 这是雪纳瑞吗？ 这是叫西高地，不是雪纳瑞。对，西高地也很可爱，它的毛就比较长。然后其实也就小时候养过狗，然后最近然后开始养猫。对，也没有特别资深了，其实都是在慢慢学习。 养了什么猫？ 就是一只小猫，美短。 水水很喜欢猫。 因为我也养过猫。我觉得养猫的人和养狗的人确实是天壤之别 啊。为什么？ 怎么说呢，我觉得养猫的人相对来说责任心没那么强。然后就是是吧，我觉得是吧。 我觉得不是一开始 谁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责任心呢？ 一开始就惹怒了嘉宾。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水水老师说的，养猫的人和养狗的人好像确实从性格上或者是平时的处事啊，确实是有些不一样。一开始我其实也不太想养猫的，因为我觉得猫是不是有点儿太孤独了，就是他自己在旁边玩，他可以玩一整天，或者说他不理你。但是我最近开始养的这只猫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像养了一只狗。 他很黏你是吗？ 特别黏我，可能也是因为小吧，才3个多月。然后就每天早上起来跟狗一样的，就跟狗狗一样，就是一般猫正常起来它可能不会就特别快的跳到你床上去舔你的脸。一般猫是不会舔人的脸的，好像 会 吗？ 会。 但是我家这只猫就很奇怪，就天天叫啊，挠我啊，或者是天天黏着我，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会在门那边坐下来蹲着看我，然后想跟我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养了一只狗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像猫的习性？ 对，可能是因为太小啊。 我也觉得可能因为是太小。然后最近也是身上长了一点猫癣，可能因为到了新的环境嘛，会有些不适应，所以说可能今天下 长在哪儿？ 长在背上，有好几块。 背上。 然后把那个猫毛的话一般都会剪掉，然后买一些药水涂一下，处理一下。 你知道我以前养了一只英国的有英短，就是他们俗话所说的蓝猫嘛，就蓝灰蓝灰的那个猫。 你跟我说过。对。 然后呢有一次我就是发现就是猫的肚子上长了几个癣，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还挺严重的，对吧？然后我就在网上查，然后网上就说你不用马上抱去看医生，说你可以买一些那种就是治皮肤病的药，然后给它涂 就可以了。对。 然后我就是在它的那个肚子上的那个几块癣的部分，然后就是每天涂，大概涂了一个星期，然后 后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就总是好不了，而且就是好像也没有大小上的变化。然后突然我就说，哎，不行不行，还是得抱他去看医生。 嗯，去冲。 然后我就抱他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简直要被我气疯了。那个医生跟我说，说那个是人家的乳头。 可是乳头跟猫癣还是区别蛮大的吧，水生老师。 我觉得可能是我失心疯吧，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养过宠物，当时因为它还很小，就大概可能一岁吧左右。然后我就有一天就玩它的时候，因为它是一只男猫嘛，是个男孩。然后我就在揉它肚子，然后我就揉它肚子，揉着揉着我就发现，哎，这有一个猫癣，然后这有一个猫癣。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愧疚， 给人家涂了半天。 你说到愧疚，其实我前两天也有点愧疚，对，就是我今天就之前 那小猫， 对，那只小猫，就是那天出门实在是太着急了，不小心把他的手给夹了一下，然后真的是啊，当时我就 痛彻心扉的叫声是吗？ 也倒还好，其实还好，但是我自己 猫的叫声永远都是很细， 一下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哎呀，完了，好像出了什么事儿。然后那一天下来，我就啊，心里出了门之后就一直在想， 对对对， 我觉得啊，怎么啊，他到底会不会在家好没好？然后就赶紧上网查，我说就会搜索，真的会有相关的搜索，说猫夹到了手会怎么样或者怎么办这些搜索，然后里面会有人回答说猫它会有自愈的能力，可能过个两天，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没有到骨折那么严重，其实它过两天它自己会好的 就好。 然后其实确实下了班然后到家之后，好像没有刚开始那么严重，就是说走路会稍微有一点瘸，还是活蹦乱跳的，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就松了一口气落下来了。我觉得啊，真的以后下次千万坐下来的时候要看一看底下有没有猫，或者是关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就说养了猫，其实我觉得责任心还是会蛮重的吧，我觉得可能跟我个人也有关系，因为以前喜欢养狗嘛。 所以你们一直都在说养猫，其实养狗呢好处也是很多的，就比如说现在养狗可以提高人们的心脏健康， 就是会运动是吗？ 就是美国科学家发现呢，这个宠物饲养者呢往往非常坚信养猫能够养狗或者是养猫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你们两个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会降低自己的生活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我有一个同学 提高他的人他的狗生和猫生吧， 他养了一条柴犬，然后他叫大饼，我记得我好像也说过， 对，你说过， 对，叫大饼。然后他每次给他买的吃的就是那些零食会比自己的还要贵，就是一花就是四五百块钱这么买。 对 而且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松鼠肉，对，松鼠肉就是有 是真的松鼠肉吗？还是它的品牌叫松鼠肉？ 哦，不是，好像就是像一个骨头棒一样的那种东西， 磨牙的， 好像是，对，磨牙的。我说天啊，我说我都没有吃过松鼠肉，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这一说法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最近一项研究呢表明，就是养狗能够提高人们的心脏健康。对，所以你们刚才一直说养猫，对， 是因为你要经常去遛狗，所以说你必须要。 经常遛弯是吗？ 对，就是你必须每天被逼着要出门两趟，而且每一次出门还有适当的这个快走的练习吗？因为养猫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 养猫是没有听说过遛猫的。 我遛过一次。我遛过一次，就是我刚养猫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猫和狗也没有太大区别。 遛猫的话也是在它脖子上拴一个绳这样子的吗？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就天真的以为，我觉得猫和狗没什么太大区别嘛，然后当时因为也没有遛猫绳，没有遛猫绳，就 没有， 好像有 啊， 有 遛猫绳吗？可能我遛的时候，反正我没查吧，可能现在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但是建议大家别遛，因为我遛猫是非常惨痛的经历，就是我把我家的猫抱下去以后，然后我就。他就两个爪子就开始嵌到我衣服里面了，就是他极度开始恐慌，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带出门了。然后我把他 不像狗一样很兴奋的那种。 对，然后我把他放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钻到了一辆车的那个车底下， 不出来了， 然后就死活不出来。哇，我跟你说，我遛猫的那次经历简直就是人生当中就是哄另外一个生命体，真的是就是最难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真的是威逼利诱。还是不出来，然后最后是我用杆子把它薅出来的，你知道吗？ 薅出来的，硬薅， 就是，用一个杆子就是从后这样往前地毯式往前移，然后把它弄出来以后，然后把它弄回去，就再也没有遛过它了。 所以还是不要遛。 所以海洋遛过猫吗？ 我可能还没有，因为我其实在养猫之前做了很也没有很多了，就是稍微上网看了一下，说猫的话其实它抵抗力，因为我那个猫是3个月嘛，说抵抗力会比较差，然后到了新的环境也会有些不适应的猫癣，如果说要带它出去遛的话，一定要什么要驱虫，好像有这么一说。 Okay. 要买那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黄色的宝塔糖，是给人驱虫，但是猫会有专门的那种驱虫药，像食物一样给它吃下去，然后要做一些处理，然后可能会好点。然后或者是想带它出去的话，我前两天在网上买了一个那种太空舱，然后准备今天把它装上，带它下午去医院，所以说想带它出去看看。然后猫也是需要晒太阳嘛，所以其实我也像水水老师一样，就是特别想遛猫。我觉得猫的话应该也会想出去玩吧，我觉得我们家这只猫有点不一样。对，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特别是在它小的时候稍微遛一遛，就是一开始别走太长，可能下个楼啊什么什么的，慢慢慢慢形成可以遛它的这样的一个。 猫是不认家的是吗？ 认家 也认。 我跟你说，猫和狗都是看本人，就是都说狗认家，但也有狗就是真的是出家10米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的。然后有狗能几千米之外跑回家的都有。 对， 就真的是看狗本人。 而且人家都说什么柴犬很认主人，但其实我同学家养的那条大饼一点都不认，就是 看谁都亲， 看谁都亲，就是扑腾人家可开心了，就是人家。带他出去遛弯，谁带他出去遛弯都可以，只要给他吃的。 对， 所以还是得看人是吗？ 就得看狗本人。 那所以就是你们在就是养不管是猫还是狗的话，这个月销入会增加吧？那增加多少呢？ 这个要问海洋了。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增加的。 嗯， 因为就像前两天买了很多的猫粮， 其实就像养一个小孩似的。 对，真的像养小孩，特别的想要关心他到底哪里不舒服啊。就像前阵子不是有个特别火的 APP 叫养蛙嘛，就大家都会有点养了那个的心情。那个时候那个 APP 我没下，但是最近养这个猫确实有这样的感触，包括它的怎么说饮食起居，像刚才一梦说的，确实像养了一个小孩，就是要关心它吃什么喝什么在家好不好，就这种之类的。反正在外面就会想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看看它到底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动手， 一直迟迟没有动手。那你看现在海洋就属于是刚还没有毕业，快毕业， 对， 跟我是一样的，跟我是一样的。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去养这小宠物，月收入肯定是会增加的。 对， 而且是在北京，那比如说像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也是会，就是一些青年人在养猫养狗的这些同时，肯定就会月收入增加。 现在海洋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对， 只猫。 我其实是你说猫吗？ 对， 我才养大概一周，但是已经 这个时候花钱是最多的，因为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布置嘛。对， 大概花了多少了？ 大概花了有，想想啊， 2000 差不多吧。对，可能猫粮买的有点多，因为猫粮买的是比较好的那种。 对， 我跟你说，你以为呢，养一只宠物一个月平均下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500块钱是下不来的一个月啊，平均到每个月，然后你每年最低消费6000吧，我觉得低消6000吧。 你这一周就2000啊？ 刚开始 就是什么都没有嘛，你要买那个什么自动的喝水的机器。 那个我倒没买，我会定期给他换，但是就是网上会有活动嘛，就是满多少他会送一个。 对， 送你。 对。 然后你要买猫砂盆对吧？然后你要给他买猫的玩具，然后你要给他买就是抓那个爪子，他可以抓的东西。 猫爬架， 对，猫爬架。 还有那个。 对，然后你得伺候他吧，比如说你还给他买罐头。然后你要给他买零食，然后猫粮，然后你还给他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种钓着鱼的玩具啊， 那个、特别好玩 什么什么什么， 特别好玩， 是吧？ 对，就是没事儿，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治愈。刚才上个嘉宾不是说孤独吗？真的，你和猫玩的话，我觉得那个时间觉得特别的漫长，能够治愈你的孤独。我觉得能够玩一下午，就一直跟他，你可以放在那，或者说你系在你屁股后面，你走，他就跟着你跑。真的， 哇、wow ， 特别好玩。我觉得养猫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可以治愈你的孤独。 所以现在在北上广的一些年轻人，月入多少才能养得起家里的这种小宠物呢？现在就是最新发布的2017年，就是年轻人消费的趋势数据报告，养宠物的年轻人呢，过去一年的平均为宠物的开销就已经达到了7500。 80块，哎，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 对吧？一年 6000块， 它这个其实比我估计的还要高，还要高1500多。 对，那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听见有人抱怨，就是说养了宠物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花钱如流水，还有人说呢，养宠物后零食都吃不起的，就像我那个同学，给狗狗买的零食比自己吃的都要贵，然后以至于那些想养又不敢养的人，理由就是往往是自己都养不起，拿什么养宠物啊？对，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就是宠物的饮食起居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开销的范围，你最怕的是什么？你最怕的是宠物生病。 嗯，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养一只猫。 哎，从去年的时候 我感觉 你 也在纠结了。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中间就是出现了几个人，我觉得就是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其中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就叫 L 先生吧，就 L 先生是买了一只很漂亮的苏格兰的某一个品种的一个猫，很漂亮，那个毛是炸开的，然后就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觉得说哇这只猫好贵，就是看起来就很富贵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猫有点不对劲儿了，因为它就是肚子特别胀，然后呢四肢又特别细，然后前后又没有感觉好像就是都是肥，就肚子那儿胀，然后后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他就带他去检查，然后就发现说他这只猫得的是一种猫的绝症，就是一种类似于一种什么胀气之类的一种病。 然后呢， 然后我就默认为这只猫应该就是命不久矣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应该慢慢陪伴这个猫人生当中的最后的时光，然后可能这只猫就离开他了，因为这只猫他刚买没多久，就挺小的一只猫，然后大概可能隔了4-5个月吧，然后我有一次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他的猫叫咪咪，我就说咪咪最近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说啊挺好的，他说就是哎，虽然就是我花了很多钱，但他说终于治好了。 花了大概多少钱？ 你猜花了多少钱？ 2万有吗？ 嗯，你猜2万。海洋呢？ 也差不多2-3万吧。 10万。 哇。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你就。我当时在想说可能就是 我想说你朋友好有钱呀、 啊、一方面我当时是觉得他真的挺有钱的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在想说换做我治不治，我觉得我会治，因为你会觉得这是、 他养了大概多久这个猫？ 这个猫没有多久，他刚买来可能几个月吧。 哦，几个月，就是小猫是吗？ 对，然后现在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放在你面前，就是要么你这猫就是你陪伴它最后时光，然后它死你埋，或者说你花个10万块钱它治好，你会花吗？ 如果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会。我真的会。 那现在呢？ 现在 不养猫。 我对猫过敏。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对吧？ 其实如果我想一下，如果是真的处在那样的一个境遇下的话，我会想办法去给它治。对， 我觉得我如果是真的养了一只猫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我倾家荡产也给它治，就找父母借钱也好，找朋友借钱也好，或者说就是自己凑钱也好，我觉得我会治，因为你没有办法说看到一个生命因为你的无能然后就这样走开了。当然我觉得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因为10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你多有钱，它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 对吧？ 对。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哇10万，然后我就在想说算了 就是 最近算了， 生怕自己到时候养的猫或者是狗就是会得病， 就很像父母会判。 但是如果他像这种感冒发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感冒发烧贵吗？现在我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可能也会，肯定会多多少会花一些钱嘛。所以说平时就一定要照顾好他。 哇，人家现在那个小狗寄宿一晚上，那种宠物店，比如说主人头一天有事儿，寄宿一晚上宠物店都要200块钱呢，都相当于我们住一晚上的宾馆了。 所以说养猫养狗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就是养狗的话可能你就不太方便出去玩了，就比如说你要出去个5天1周，那个狗的话你要么就放到朋友家，或者要么就像一木说的你找一个宠物店给它寄养。但是养猫可能稍微会好一点，你给它备够了干粮，它就自己会去吃或者去喝，然后也有猫砂盆，也不用去遛，所以说不用去考虑太多， 对，这就是一个养猫和养狗的区别。 对，所以刚才水水就是说，猫生病或者是狗生病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不管是猫还是狗，一定要去做定期的一个体检。还有一定 我跟你说，这个才是我最近和很多朋友在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经常把你们家狗和猫抱到医院去做体检。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告诉我说，你家狗如果没有出现生病的症状的话，不要抱到狗医院体检。 为什么？ 因为就是狗其实是有很多遗传病，不遗传病的传染病。 遗传病， 我想说遗传病，就是这样的传染病，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抱到狗医院以后会很容易传染上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家狗没有出现一些很明显的身体不适的话，我现在有不少朋友是推荐我说，那你就不要再抱到医院里面去了，甚至于如果你允许的话可以请医生过来。但是我不知道就专业的这种宠物医院的人是怎么样说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宠物医院都有在要求说，哎，你要定期的过来检查。 定期过来，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打疫苗，它是在多久的时候要打疫苗？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打吗？ 对，要打，然后它还会有一个小本本，黄橘色的，然后它会有日期，比如说你几号来打了。然后我们家猫的话，下次打应该是，4月30号。四月七号， 几个月打一次，就在它已经长大的时候还要再继续 打 吗？打 三次好像是， 打三次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打疫苗一样，在这个胳膊上一样，是吗？ 对，所以现在海洋是一个人养这只猫，还是说你有室友？ 对，有室友， 有室友，两个人一起养这只猫。 对对对， 那就还好，我觉得相对来说， 对， 压力不会这么大， 压力还好了。其实猫，其实我觉得还能负担起了，就是努力挣嘛， okay. 对吧？就是想给它一些好的 生活环境， 对，要不然也不会选择去养一只小宠物，对，跟养小孩其实一样了，心理是一样的。 对，其实你知道我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和你的宠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然后。现在好像大家普遍来说会更喜欢把宠物当做儿子一样，对吧？儿子女儿的感觉，或者说你就像养个孩子。然后我知道很多就是养狗养猫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把狗就是叫做儿子，然后要把自己称作爸 爸 爸 妈 妈 呀， 妈妈呀，妈咪呀，爹地呀，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如果是你的宠物是你的室友的话，会不会感觉会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聊起来， 你的宠物是你的舍友。 对，然后我们那天就聊起来，然后就是觉得说，我觉得我可能自己更偏向于说把我的宠物当做我的室友。然后呢，我这样做我这样想可能有点自私啊，就是我会觉得说，首先你是我的室友，对吧？然后呢，我还要花各种各样的钱，就是供着你。然后所以说就是你不应该给我添很多的麻烦。所以就是比如说每当我家猫就掉毛的时候，我真的是会拿那个滚筒，你知道吗？就在它身上滚。 确实就还对 粘毛的那种是吗？ 对，就是真的是我不会就是特别迁就它，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也不会特别就什么都依着对方，对吧？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对于猫来说，是不是你也会有那种不是特别迁就它的时候？ 但其实我还好，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 对对对。 对，就是我是觉得不会像水水那样就会怎么说，就像室友一样对他吧。我会觉得像小孩，我会觉得更偏向于小孩， 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想照顾好他，然后也会怎么讲，反正好像就没有对他有特别的抵触，除非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来打扰你挠你啊叫你啊，会有一点点烦，但是会不至于说会对他反感或者怎么样吧。 因为你知道你养一只宠物，你整个的生活方式是会发生改变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所有养猫的人，他一定会在养猫大概可能两三个月以后，习惯自己家的桌子茶几上没有任何易碎物放在上面。 哦，对，这个是会做改变。 对，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杯子烟灰缸只要是掉在地上会碎的东西，你都会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关起来， 或者是以后这种东西就不买了，对吗？所以 会减少 生活方式，就 反正你就会噼里啪啦的听着家里面有破碎的声音。特别是你喝水的时候，你那个玻璃杯你没办法就是藏嘛，有的时候因为你比如在写字啊或者打电脑的时候，然后那个猫就一定会把你那个玻璃杯给你趴下去。 啊，你要说到电脑，它其实也是，我在打字的时候，它就会喜欢坐在我键盘上，我就打不了字。 哎，真的是会那，哎，其实有时候那一瞬间，你看它那个小模样，会觉得很可爱。 嗯，一秒钟吧。 一秒。 然后就把它 一秒钟。 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你已经写好一篇文章，你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它从你的键盘踩过去就正好按到了关机键的时候，然后之前那个 Windows 它还没有那个什么自动保存，因为我可能养猫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你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呀。 那你得疯了吧。 然后我真的，但是你又不能打它。 对 对，因为猫你打它没有用的，因为就是 人家说猫很记仇的。 对， 它很 记仇。 猫首先是记仇，其次它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打它。 真的， 养猫就是猫是你的，怎么说，你是猫的，哎，怎么说， 奴隶。 对，奴隶。然后猫是你的主子，你得伺候好它，就是说他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要打我或者怎么样，然后也会记仇。所以说养狗可能会， 哎，养狗真的是他不记仇的。因为我真的看过我同学他家几天那条狗大饼， 就使劲打是吗？ 不是，没有， 那也不能。 不，没有没有，大饼真的是他喜欢嚼东西，就是啃东西，而且他把那个蒙奇奇的脸整个脸给啃掉了。而且我觉得那是他主人家嘛，我就觉得那么贵蒙奇奇，我们知道还挺贵的，那么贵的一个蒙奇奇，他把人家整个的脸都已经啃掉了，给我气的。然后我拿他一下，我生气了，他是可以感，他可以感受得到，我拿着那个大蒙奇奇，我冲对着他那个脸说，我说一看这都是你咬的，我说你要干什么，就是以喊的那种形式。然后他就很委屈，就这么看着我，然后我打了他一下，然后他也不吭声，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狗还挺懂事的， 狗 是知道 的， 他知道你在干嘛，他知道他犯错了。对，之后的一天下来他都很乖，也不叫也不嚷。你比如说他想出去遛弯的话，他就会在你身边蹭啊或者怎么样，那一天都很乖。 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家里养这样的小宠物就像养一个小人一样，就像养一个人一样，嗯，就特别。 我跟你说，是因为你家猫还小，就大概三个月左右，它还造不出什么事儿来，就等它稍微大一点，你就知道养猫的那个乐趣和那个感觉。就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被它弄得很生气，你知道，就是以前我养那只猫，然后它就是很喜欢，就半夜就不知道它在走什么，反正它就是喜欢半夜在家里走。然后有一天我睡着睡着睡着，然后我就觉得从一个噩梦里面惊醒，我就觉得说天哪，自己好像被攻击了一样。然后我就发现可能是我睡觉的时候，就是睡着睡着可能就嘴巴张开了吧，然后他就踩我的脸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脚踩到我的嘴巴里了，你知道吗？ 天哪。 然后当时我就真的很气，因为就是你睡着了嘛，然后你又觉得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就直接踩到你的那个嘴巴里面去， 一嘴毛。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心有余悸，但你又觉得他，你好像也没什么好怪他的，就是很可， 什么都不懂 又很可爱，反正也没办法。然后比如说， 哎，我想问你们，如果晚上就是养猫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会把它们关到笼子里吗？就睡觉了或者上班的时候？ 哪舍得呀，我舍不得。 真的吗？ 其实对，我刚开始也舍不得，因为刚开始我觉得它小嘛，就睡床上吧。但我其实不太喜欢宠物就是跟人睡，我觉得自己会睡不好。但我觉得它太小了，刚开始就是想说那没关系，你就睡旁边，也没准不吵不闹，猫嘛。但也没想到，就像刚才水水老师说的，你睡到半夜三四点，或者他就会怎么样，在你旁边叫啊，或者说从你脸上踩过去，然后在你的身上踩一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醒一下，然后你醒一下，你没办法就继续睡吧。然后你这个时间大概会重复大概有三四次，然后早上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恼火， 特别的烦， 一整夜都没睡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把他忍下心来，从小就培养他的习惯吧，把他关在外面。 好， 就是叫一叫其实也没关系。但是 对对对对 对,、 嗯、对，主要因为我之前养的那个猫的时候住的是一个开间，就是我没有别的房间能关它，就只有厨房和厕所。然后我觉得好像有点太没有人性， 也不能再买一个笼子那种，就是猫弄笼子我感觉有点奇怪。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是你家有客厅和卧室中间有道门，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 嗯，对， 就可以把它关到卧室以外就行。 对啊，卫生间是不行的，它会喝马桶水。 哦， 你把马桶盖盖上不就好了 呀？它那个小爪子我觉得会没事就会扒了起， 但是卫生间太潮湿了，对猫不好。 对 对，然后厨房我也不会让它进，都是碗。 反正 anyway， 养猫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乐趣。那时间来到了，我们快要进入半点，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为您直播的青年说。那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聊到的是关于宠物的话题，请到的是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猫的海洋，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宠物的那些事儿。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水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当中去搜索更多关于有趣的年轻人的内容。那在今天青年说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继续和海洋一起来讨论关于宠物的话题。欢迎海洋。 欢迎海洋。 Hello，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洋。 海洋最近是养了一只猫，刚养一周 3个月， 就猫3个月， 猫3个月，我养了大概 一周。好， 是小猫。 就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养动物的一些小小的经历吧。 对， 然后呢，其实说养动物呢，也是可以，哎，我们说养狗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脏健康。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养小宠物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有更多的一些很温暖、很暖心的一些瞬间。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两个视频。那首先第一个视频呢，就是那些和动物拥抱的瞬间。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有看到和袋鼠拥抱，然后和浣熊、 星星、 星星、 鱼、 鱼，对。 刚才我还说，我说鱼的记忆不是只有七秒吗？为什么它还可以这样冲向它的这个主人游过来？ 所以一般可能鱼的那个感恩的速度必须要快，就刚放出去必须要回来感恩， 回来感恩， 要不然就忘了。 对，好。 但说实话，我觉得刚刚这个视频反而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了解到的很多关于宠物也好，关于动物的那个信息其实是不准确的。 对对， 就是你会发现你养了猫或者养了狗以后，你慢慢会从你自己家的这个宠物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性，但同时也找到一些就是别人所说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关于猫孤傲这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养猫的人他们其实都会反应高，就是猫其实没有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么孤傲， 想的那么高冷。 其实猫在很多时候是非常粘人的。 对，但是也得看猫的，怎么说，猫的个性吧。 嗯， 因为我也有朋友，他是养猫，当然他那只猫是流浪猫，他没有去就是去买猫，他是去领养日那种去领养的。 嗯， 那个猫可能他说小时候就是在外面受过伤， 嗯， 他可能就是他不是他看到生人他就躲起来了， 嗯， 但是自己的主人他好像也是那样， 嗯， 就也得看猫的个性嘛。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也得看， 就具体 的 猫 况，对具体的猫了。但是大多数的猫可能确实像只是说的，它会有些不怎么理人吧，它会觉得更想自己待在一块儿自己玩，或者之类的。 哎，你看最近就是很红的那个短视频， 嗯、 就是那个特别就是样子渐渐的那个吹那个 saxophone 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把那个吹那个 saxophone 的那个太阳花就放在 猫的旁边，然后猫就一脸嫌弃。 对，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做过这种实验，就是我之前也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去夜店玩的那种，就是那种音乐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那种，然后我就会把它开得很大声，把那个音箱放在我家猫的旁边。 哎，但猫的手真的会这样吗？ 不会，然后我家猫就是这样， 很淡定啊。 对，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完全都不动。 对，我最近这个短视频很风靡嘛，就是大家都在刷，然后我还看见就是有的那个猫的爪子随着那个音乐在动，咚咚咚，会那样子吗？有的猫会吗？ 我想可以试一下， 我就可以试一下你的小奶猫。对， 我那天是看到有一个视频，是一个人养了一只博美，一只狗。然后那个人就在那边哼了一段歌曲，然后大概可能有五六个音符吧，然后那个博美就在钢琴上，就在电子琴上就把那五个音符弹出来。然后当时我就看到那个底下有一个评论，我觉得那个评论真的太牛了。那个评论说，哪一天短视频软件上的狗狗考取了大学，我都不会惊讶。 所以说刷那个短视频一定要看下面的评论， 评论也是我们精彩 的、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家的人就是养狗居然能养出这种狗精、 你知道吗？还有你有没有刷到一个哈士奇的一个视频，那个主人说250之后那个狗就学着说250这样的，哎，真的是这样的，你们可以刷一下看一看。 对，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很多把那个就是饼干放在它的那个鼻子上 啊，让它吃， 然后就说我数到3你就吃、然后就是1、2、4、5、6然后13 啊、 然后13它也不会动的， 对，只有3， 只有3它才会把它吃掉。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是不是经过训练还是怎么说、 我觉得猫就别想了吧， 猫就算了吧，但狗是可以，好像 对，也不知道猫是不愿意配合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猫基本上没有这种互动， 互动会比较少， 所以可能养狗这方面的乐趣会比较多吧。 对，但是你们有没有碰见过你们的小动物整你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你们？ 有啊。 真的吗？ 有。 我觉得他可能才养一周，他可能没有什么劲。哎， 但 不过你以前养狗吗？ 对，但我以前养狗是小时候了，他可能会 印象不是很深，是吗？ 对，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我比较深刻的是养狗你得早上我会去遛他嘛，你说整人好像我好像没有特别的深刻要么就是他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好像是会有这种的。 你知道我可能突然想到大饼，就是我同学家养的那条狗，因为我是一个自身非常怕小动物的一个人，就任何的动物我都怕。然后我在养大饼的期间，我会觉得就是对这个狗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可能也因为大饼傻。然后而且大饼它真的很傻，就是在把它遛出去的时候它会像疯了一样，然后别人家的狗狗都很高冷的，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黏着人家，扑在人家身上去要跟人家玩，然后人家也不理他。 你的朋友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呢？ 我朋友对， 因为一般来说我觉得狗跟它的主人基本上 很像，身材都很像。我跟你说 就 是那个狗的腿很长很细，我朋友的腿也很长很细的那种、对， 真的是， 是吧？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家猫是个自私鬼，可能跟我自己是个自私鬼也有关系吧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和它相处有的时候很好玩的一点是，比如说晚上睡觉，你以后要注意，你千万别让它养成这种习惯。就是我家猫很肥，大概在1岁的时候它就很肥很肥。 猫越肥越好看。 对，我也是这么希望的。然后晚上就是你平躺着的时候，它就一定会要就是一坨就是实实的砸在你的胸上睡，你知道吗？就经常我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一张脸这么看着我。然后你知道最烦的一点是，因为如果有一个很重的东西压着你的胸口的话，你晚上就会不停的做噩梦。然后我就是那段时间就经常晚上就隔三差五的就会梦到我被人追杀。 然后其实就是因为你家养的那只小美猫。 对，然后它就压在你胸口上的时候，你被人追杀，你在梦里被人追杀的话，你是跑不起来的嘛， 太重了。 大家都会有这个经历，就是只要有人压着你的胸口的时候，你就会在梦里跑不起来。然后那段时间我就隔三差五被人追杀 然后就跑不起来，永远都跑不起来，梦里都跑不起来。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属于是你的小美猫整你的一种吗？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无意间的吧。 我觉得没有宠物会在故意整你吧。 是吗？ 但是狗狗好像它会比较精，像刚才说的，没准它会做出一些比较就是 惹你生气的事情来。 故意惹你生气， 对， 是会有的。其实 就是调皮、 其实现在很多动物被惹急了也会生气的，不光是人，动物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短视频，看他们是如何逆袭的，是怎么整人类的， 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那么如果宠物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呢？哎呦，不好意思，打扰了，家里有点事情。我们家小咪啊，又缠着我不让我出门。我们家小咪从小就这样的，一直都很作的。那还有我们家大米不是很作。我们家两只猫啊，一个大米，一个小咪，一个跟我姓，一个跟我姓。这两人结婚之前就说好呢，一个跟他姓，一个跟我姓，男女平等嘛。我给你看我们家猫照片啊，你看这个，这是大米，是不是很可爱，长像个猪一样？这是小咪，可爱不？长得像个猪一样。这是我们家大咪拉的屎。你不要告诉大咪啊，大咪知道我把他屎拍下来，他怪我的。我们家猫啊，我们家猫土猫呀，领养的呀，都是领养的呀，哪里亲生的了？他们家养猫啊，德国猫啊，那他们说话，他们家猫听得懂啊？ 他们家猫是纯种呗， 纯种了不起啊？我们家土猫怎么了？时代不一样的呀，土猫名猫都一样的呀，养个猫还搞种族歧视？我跟你讲，我最烦那种抱着个名猫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神经病啊！猫是名种，你又不是名种啊！ 会打你们家的猫吗？ 哎呦，这个小时候嘛，肯定打过的呀，不听话呀，只能打呀。但我都是只拿手打的， 哭我也哭，就毕竟打在他身上痛在我心里呀。我现在好了，他长大了，不打了，主要讲道理为主，打也打不过他们。你看小明这样打起来很厉害的，啊，都是被我老公宠的呀，真是不宠老不宠猫。你也养猫啊？那你要想清楚了，你不要觉得身边人养了你就也要养猫，这个事情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条件的。你不要看这个猫咪可爱啊，你就去养它。养猫很麻烦的，事情很多的。我最烦有些人啊，就看这个猫好玩可爱，对吧？那回来养两天，养两天觉得啊猫不听话啦，啊长得没有小时候可爱啦，就把猫扔掉了。就这种你索性就不要养猫，你如果要养猫你就负责到底，对吧？哦，你妈给你带猫啊？啊那还好，那你养猫干什么了？对吧？而且你讲隔代啊，很宠的，以后这个猫长大了跟你不亲的，只听你妈的话的，就不认你的。你不要那个，我们隔壁家的那个猫就是啊，都是他妈妈一直在带，现在长大了都不让他吸的，只让他妈妈吸的。你说他看到多难过了，对吧？你如果养猫的时候不能陪他，你以后怎么弥补都没有用的。你说我们隔壁那家现在啊醒悟过来了，这是我养的猫，我要对他好，买这种很贵的猫粮、猫罐头，买那种好几层楼的那个猫爬架，猫不认的呀，他不认识你的呀，你给他买这种东西没有用的呀。这真的，隔壁邻居天天来找我哭的。哎呀，怎么办啊？我家猫现在不认我了，我年轻的时候打拼都是为了他，有什么用啊？猫听你的了，对吧？猫听得懂了。我跟你讲啊，养猫等他们到了青春期啊，一定要好好管。偏要野掉的，一天到晚往外跑，往外跑干什么了？往外跑还能干什么？交配啊！你说那个时候如果小咪到外面搞了个野种，大着肚子回来了，那怎么办啊？我们还能不管它？毕竟是自己家的猫呀，对吧？而且你说他们这些猫一下好几胎，小咪还能自己去带？还不是我跟老胡带吗？但我能带得过来啊，我肯定还是要找人领养的呀，对吧？但是领养的人你管得住吧？你怎么知道他们对猫好不好啊？所以啊，猫该阉还是要阉掉的，不然不好的。大咪啊，大咪也阉掉的，肯定是要阉的呀，小公猫。不然以后出去把人家小母猫肚子搞大了怎么办？人家主人不要来找我的，对吧？不好的，对不起人家小母猫的。我们家小咪以后肯定是要嫁人的呀，阉掉了怎么？阉掉了可以嫁人的呀，丁克呀，都什么年代了，非我们家猫给他嫁出去要给他生小孩的，帮忙。不过这猫找对象总归还是要挑一挑的，对吧？你比如说对方，你平时喂的什么猫粮啊，是吧？你猫爬架有几层啊？你猫爪板几平米的，是吧？这都要看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猫爬架的名字啊，一定要写两只猫的名字的，不能只写他们家一个猫的名字的。而且要看你这个猫爬架你是不是贷款买的。贷款到时候我们家小明跟你一起还的了，跟你一起还没有关系，你把我们家小明名字写上去。我们家小明自己一个人拥有猫爬架了，三层哎，反正我觉得不能比我们家里这个条件更差吧。养猫的话，我觉得最好还是领养吧，就土猫就土猫呀，就人家都说的呀，土猫好，土猫好，土猫是爸妈的小棉袄啊。我们家这个我不是爸妈啊，我是阿姨，就我老公觉得，就领养过来，当时就告诉他们，也不要让他们以后有误会，就直接告诉他们你是我们领养来的，你就叫我们阿姨。叫我叔叔就可以了，不用非得叫爸妈的，我不在乎那些，我对你好就可以了。你长大了之后知道啊，我虽然没有生你，但是我对你好，对吧？今天拍摄这个视频的目的呢，除了一个是因为好笑之外，另外一个是还是想跟大家说，宠物虽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但他们也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小可爱。所以希望大家在养宠物之前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去养一个宠物。而且如果你一旦决定要养它，就请你负责到底。我是话题讲一个集大咪和。 一旦决定养一个宠物，就一定要对它负责到底，就不管它对你生气还是整你。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养猫还是养狗的话，我们在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都会有这样一个情绪所在，就是可能会被他们弄急眼啊之类的。但其实我们对它的爱还是更多的。我们刚才一直说养猫和养狗，我们说说养其他的动物吧。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经历？我说一个吧，就是我真的是养过的，在我小的很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养过两只小白兔。因为那个我说了我很怕动物的，就是当时看《西游记》，就是嫦娥仙子，因为总觉得抱玉就是抱兔子的都是仙女，对，所以当时我去宠物市场就买了两只小兔子。而且真的是还挺宠他们的，但是我自己就是对那种毛过敏的，是过敏的，就会一直不停的打喷嚏。对，然后当时养了它之后，养了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有一天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看着这个笼子里的兔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时自己脑子在想什么，我就把它的尾巴给拔掉了。 啊！我的天哪，你这个叫养宠物吗？我可以去告你。 不是，哎，不是我自己故意拔的，就是好像它已经 掉了吗？ 掉了，而且是当时因为我妈妈有一点洁癖， 嗯， 所以不允许在家里放这个宠物， 嗯， 所以只有白天的时候把它们拿进来一下，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它们睡觉是要在那个外面的楼道， 嗯， 但那天的时候我真的我觉得不是故意要拔那个兔子尾，我只是想拽一下， 嗯， 只是单纯的想拽一下它的尾巴，结果一下掉了，我当时吓得就已经不行了，我说兔子的尾巴可以。就是当时小时候一个， 可能是兔子在换尾吧， 对，然后我就会这样想，结果第二天早晨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邻居家的小男孩过来跟我说，就是那个兔子的尾巴是他薅掉的，就不是我，就是他好像就是又给安上了怎么样，他给怼回去了，然后我那天也是突发奇想，我想拽他的尾巴，一下拽下来了，我自己吓了一跳，就自责了很久。结果那个兔子好像也就是因为一个是我妈妈没有时间去照顾它，而且我又比较小，所以就送给别人了， 嗯， 对，就是这样一个 经验。好在最后你的结局是送给别人而不是吃了， 绝对不可能， 怎么 不可能 吃兔兔， 怎么能吃兔兔 哪种吃法 对，这是我养宠物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就印象让我最深的一个事件就是它的尾巴掉了，当时我还很自责，我说我怎么能把它尾巴薅掉呢，嗯，但是 奇怪，这兔子尾巴它会掉吗？还是 哎，真的掉了，而且没有出血。 啊， 它是个假兔子吧？ 可能是你们家兔子换尾巴吧？ 可能是真的是换尾巴。对，但是养兔子真的，我觉得养兔子的话，因为它兔子身上的味道会有点大， 嗯， 对，而且它也不像猫啊狗啊的，它是会就是你指定一个地方。就是让它尿啊或者是拉屎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性，所以我觉得养兔子还是挺费劲的。 我们家养过一只鸟，养过一只画眉，画眉， 嗯 嗯，就是叫的特别特别好听，就是画眉鸟的叫声真的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还能不能养到这么好的画眉鸟了，但是因为我们家那只画眉是我们自己捉的， 嗯， 就是有一天我就是在阳台上突然发现有一只鸟飞到我们家的阳台上，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只鸟是在我们家阳台上，然后我们就先把窗户关起来。 啊，你这啊不是买的，就是 它 飞进来 的，它就是飞来的，它飞过来的，哦，然后它在我们家阳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把窗户关起来，然后我妈妈就发照片给就是那种懂的叔叔看，然后那叔叔就说哎呀，这只鸟不错，是只画眉，然后怎么样，然后抓起来以后，然后我外公外婆养，给它起名字叫做吉利，然后它每天早上叫的那个声音真的就跟唱歌似的，就是变换着不停的那种叫声，然后甚至 很清脆耶， 非常好听，然后甚至于它会经常叫我外婆的名字， 哦， 就你听它的那个语调就很像就是那个外婆的名字，然后吉利就是去世的时候就是我外婆哭了好久， 大概养了多长时间啊？ 3年多，2-3年， 那肯定是很有感情，很有感情的那种， 很有感情，然后我外婆就哭到真的是不行， 我懂， 嗯，那是我就童年经历当中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就感觉好像有一个人离开了你的生命一样，就感觉好像每天早上就开始变得安静了，因为以前就是每天早上它就很吵，嗯， 也是一种习惯了，对 对 对， 嗯， 就是我们养的现在说的很多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动物啊，我刚才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期间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我有一个同学养蜘蛛，养蜘蛛， 养蜘蛛还是养了一只猪？ 养了一只蜘蛛， 养了一只蜘蛛，就是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一个小动物吧。 Spider， 对对对， 嗯， 然后养的是那种非洲的还是哪个地方的那种黑美人， 就带肉带毛那种， 带肉带毛的，他管他叫泰森， 嗯， 然后起的那个名字叫泰森。然后我有一次去他家，他说梦梦你先不要进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那只蜘蛛找不着了，我先找一下，我说你赶紧找，我说我不进去，哎真的很可怕，而且很大的， 嗯， 很大的一个蜘蛛， 拳头那么大吧， 对对对，拳头那么大，有了，就是他的那个肚子的那一块嘛， 嗯， 整个，然后四肢张开的，对对，六只张开着那种，就是我觉得真有人会养这种东西，而且很喜欢， 当然 就是当这个蜘蛛就是死了的时候，我朋友也是哭得非常的惨，就是非常的痛。 我觉得是因为你确实不太了解，你就是养蜘蛛的人和养蛇的人，他们和蜘蛛还有蛇的交流， 是非常密切的， 就甚至比我们养猫， 你甚至能感觉养蛇的人，他和他的蛇会发生一种就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那个蛇是会懂你的。嗯，因为我听养蛇的朋友说过这件事情。 哦，你有朋友在养蛇？ 对，就是蛇它会懂你。 养的是什么样的蛇？ 就是一只小蛇，然后会经常就是盘在它的手上、 手臂上。 对，然后就他说他刚开始就经常带着这只蛇出去，但后来不愿意带的原因是因为这只蛇太保护他了，就是他只要把这只蛇带在手上，然后他只要出门有人靠近他，这只蛇就会扑上去咬。 哦，啊，这个蛇没有毒是吗？ 没有毒，但是有牙齿。 嗯，那也很疼啊。 嗯，是蛮疼的。 天哪！ 所以，就不同的宠物肯定有不同的乐趣了。 是。 对。 然后今天其实我看到海洋是带着一脸幸福的表情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刚开始，我觉得刚养一个星期，可能还处在一个极度蜜月期的阶 段。所以他现在要打击你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打击？ 我不会打击他，我就说就处在一个极度蜜月期的一个阶段。然后我是想问你，期待的和你猫猫的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我觉得就是像照顾小朋友一样把它照顾好、然后也会像朋友一样，因为它逐渐长大，我觉得猫以后可能不会，就孩子大了可能就不会跟自己那么亲了所以说就赶紧珍惜就是和它在一起的时间吧、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而且特别是要珍惜这一段时间，因为在他还小的时候估计是最黏你的时候， 对，最黏人的时候， 而且最不淘气的时候， 也淘气，其实 也淘气， 沙发呀、床呀、各种纸袋子就喜欢往里扑，要往里头扑， 往里钻， 往里钻。 对，其实我觉得养宠物吧，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它真的是能够提高自己的，不能说完全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吧，至少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质量。对，我觉得养小动物会让你变得善良，对，变得很，也不能说心软吧，就是变得很善良，就变得很温柔，很有耐心。 对，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提高我们的另一个方面的了。对， 因为我觉得总是去强调，比如说我们看忠犬八公，就总是去强调一只狗的忠诚啊，然后至死不渝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强调，比如说你养狗也好养猫也好，总会强调宠物对你的态度，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宠物的态度才是真正改变你的那个力量。 对，是相互的，这个东西应该是相互的。 然后你会开始变得特别有爱， 对， 然后 没错， 特别能够去照顾别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特别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所缺少的东西吧， 需要去培养的一个东西。 对， 好的，那现在我们的时间来到了9:56，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聊了很多啊，那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聊的是关于孤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聊了一本书，毕淑敏老师的一本书，然后在这个第二板块呢，我们聊的是一个比较暖心的一篇吧，就是那些年我们养过的宠物。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海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对， 也祝你和你的猫猫生活愉快。 对， 好，谢谢谢谢。 也希望水水快一点，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说已经养到了猫。好，生活不要， 我加油，我加油， 对，生活不要那么 要看，要看海洋幸不幸福，海洋幸福我可以做个参考。 好好好 好好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一梦， 我是水水，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将会是我们青年说的主持，另外的主持给大家 对对对 带来节目。 OK， 拜拜 拜拜。 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叔叔，您的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